北京时间10点整，未来的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北京青年广播活力调频，活力调频 FM 98.2兆赫 ，AM 927千赫，聆听未来。 尘世纷繁，总会有些人和事儿让你不明就里，不知所措。如果信得过，让我为你支个招。我是高丽，我在职场有高招。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02分，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我们的频率，这里是北京青年广播正在直播的职场有高招，我是高丽。大家可能会发现今天我们的节目开场这么的与众不同，这不过是一个最普通不过的周一了，为什么会这么文艺的开场呢？因为呢，我们今天在直播间为大家请来了三位歌手，可能他们的名字现在还没有在你的身边那么的响当当，但是我相信他们只要怀揣梦想，他们坚持自己认为对的这条音乐路，他们就一定会走得很远。那今天呢，我们的直播间也非常的巧妙，我们要特别感谢技术上的各位老师，一大早就来帮我们调配和调试各种技术设施。因为呢，我们的三位嘉宾啊，他们会第一时间在我们的表演区用他们的方式来跟各位见面。现在大家听到的这首歌曲就是他们自己的原创歌曲，名字叫《关于你的》。关于你的什么呢？其实有很多可以注解的，关于你的梦想，关于你的生活，关于你的家庭，关于你的职场有高招，呵呵，大家都可以把这个后面填上你自己的补语或者是定语。不管怎么样，在今天的这个直播间，我相信一定会是一场不一样的我们音乐和语言的交流和碰撞，所以我们也特别希望大家能够积极的参与我们的节目当中。因为我们的北京青年广播呢，是开创了一个先河，融媒体的试播先河，大家除了可以通过我们传统的广播来收听我们的节目，还可以在一直播搜索活力982，或者是搜索职场有高招，北京青年广播都可以找到我们 就可以进到我们的直播间跟我们做一个实时的互动。另外呢，还可以在我们的直播间当中呢跟我们这个交流，比如说今天我们是关于音乐的梦想，大家有什么话想说都可以来告诉我们。另外大家也可以在蜻蜓 FM 搜索职场有高招，在这个地方也可以在我们的互动区啊跟我们留言，说一说这个时候你想说的话。还有就是在节目结束之后，可以在木耳 FM 回听和回放我们的职场有高招。好，现在呢问一下我们的导播老师，已经都调试可以了是吗？那我们现在可以把画面切到我们的表演区了啊，稍等一下，这也是对我的一个考验，你知道吗？就是北京青年广播这套玩的太高级了，像我这样的老年人驾驭起来很困难，因为现在大家看不到我眼前具体的台子，一个主持人要负责嘉宾的台子，我自己的话筒，还有我们表演区的话筒，所有的设备都需要主持人来做。我为什么接受这份工作，接纳它，就是因为我觉得可以在我这个年龄继续有机会去学习，我觉得是一件非常可喜的事情，我很幸运。所以我今天来到这个直播间，我又邀请了这三位年轻的嘉宾跟我一起来完成我这个小小的技术的愿望，看我今天能不能把这套设备玩得转。好，现在呢我要先推起一个话筒，先请三位表演嘉宾透过我们的直播间跟全国，我们再吹得大点，乃至全球的听众打个招呼。因为我们一直播可以在，不管你是在山南还是海北还是在海外，都可以看到我们正在直播的北京青年广播职场有高招。好，三位嘉宾跟我们的观众打个招呼。现在可以了吗？好，我们再来一下，原谅我这个老年人啊。 One, two, three, 再来。 Hello, 大家好。 有了有了有了。好好好，谢谢，非常帅气的三位小伙子。现在呢大家可以看到直播间的三位，他们就在我们北京青年广播 FM982 我们的表演区啊，这是我们专门开辟的一个表演区。我觉得今天请到他们也非常的契合我们这个背景。那现在呢我们来简单的猜一下，我先来猜一下，因为我们三位小伙子呢分别来自我们国家的三个省份，他们有河北人，有安徽人，还有云南人啊。我们来，我猜一下，要答得对了你们就给我一个会意的眼神啊，要如果没答对呢你们就不用搭理我，就看着镜头就好了。我猜一猜啊，现在呢屏幕的左边戴着帽子穿着牛仔装的这个小伙子，我看一下，哎呀，我看一下你这个面相啊，你是云南的吧？是云南人吗？明明，李明明啊，明明，好，拿着话筒啊，我们来看一下明明旁边这位穿着黑色卫衣的这位小伙子，长得这么帅，就应该是很像我的弟弟啊，山西人吗？难道不对？河北人。 那个主播，我想跟你说一下啊，就我俩最难猜，你知道吗？ 你俩 最长得最帅，他 最。你们就是还没开始就互相砸场子了是吧？我看啊，这是周凡， 对对对， 安徽人， 对对，我是安徽人。 哦，安徽人，小周，你就这么一叫小周，是不是特土啊？就你们圈里都不这么叫吧？ 我们 圈里都叫他 周帅。 周帅，周帅，好吧，我认了，那就是不用说了。周凡的旁边，周帅的旁边就是我们刚才听到。就是听到的这位主唱啊，乙木，河北人，河北哪儿的？ 河北邯郸。 邯郸啊，乙木，你们就看着这个屏幕前面，就是看着你们的前面的摄像头，跟我交流就好了，因为你看我，我也看不着你，我们就看着镜头交流就好了。刚才呢，我们是看到这个，大家在直播间听到的是他们提前录制好的一首单曲。那今天呢既然来到我们的现场，我们的这个技术老师那么辛苦的把设备都调试好了，小伙子们也带了自己的这个家伙事儿来到现场，那我们就让现场燃起来啊。我们先来听三位的一首开场歌曲。我先问一下，你们的所有歌都是自己原创的吗？ 也不是 啊。 对，出来演出的时候可能会有一些是大家比较熟悉的一首 哦， 经典的歌曲， 比较熟悉的歌。 对，对， 那现在就是，如果现在到我们的直播间，你们要唱的是自己原创的歌曲，还是说，准备了一些大家喜闻乐见的老歌呢？ 我觉得大家唱一个 这个比较熟悉的吧。 对，前段这段时间比较火的。 哎，你这个嗓子好带感呢，你是平常这样还是昨晚没睡好？周凡 不是喊麦的，不是唱歌。 好，那你们就准备唱一首什么歌？我看我这个老年人能不能加入进来。 走进新时代。 什么？可以啊，我跟你说，我的嗓子亮堂着呢。那你们今天要唱一首什么歌？ 成都吧。 带来一首来自赵雷的《成都》。 成都啊。 嗯， 我找一下词儿。好，那现在我们开始起范儿了啊。吉他手我们乙木起范儿。 深秋嫩绿的水流亲吻着我额头，在那座阴雨的小城，我从未忘记你。成都带不走的只有你， 和我在成都的街头走一走，直到所有的灯都熄灭了也不停留，你会挽着我的衣袖，我会把手揣进裤兜，走到玉林路的尽头，坐在小酒馆的门口。 一个字儿好听。 三个字儿， 真好，真好，三个字儿啊。好，你就拆我的台吧，你等你一会儿坐回来的。就在你们刚刚唱歌的这个瞬间，一首歌的时间，我们的一直播活力九八二一直播，现在已经有2.4万的热度了。就是你们给我这个节目，你知道吗？就是你们没来的时候，我这就是每天就几百个人看看我。你们一来这就上了万了，你说这太伤人了。很多朋友都送来了礼物啊，我看啊，七里田间，这位朋友就是在给我们刷的这个礼物啊，这现在刷的很快。还有这个冬天懂的鱼，还有佳妮，他打了一个崔以木，然后打了一个闪闪发光的那个小心心，眼睛放着亮光的那种啊，这个自己去意会一下，这到底啥意思？啊，还有烟花易冷啊，有的新的朋友已经开始到了我们的直播间了，谢谢大家。那今天呢，我们请到三位在北京驻唱的年轻的歌手，要请他们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他们的梦想。其实可能通常一说到唱歌，很多人都会说的，就是比如说像我们的这些综艺节目啊，来说一说你的梦想是什么。既然到了这个舞台上，他的梦想一定和音乐有关，所以我原来作为一个主持人，我是挺鄙视这样的问题的。但是等他们坐在我的身边，等他们的吉他声响起，三个小伙子用他们各自的声线来演唱这首《成都》的时候，你就真的觉得梦想是那么真实的在照进现实。所以今天呢，我们要跟三位一起来聊一聊关于他们的梦想。我们请三位先回到我先问一下我们的技术老师，如果三位就一直在我们的这个表演区的话，我们这样的沟通在播出是没有问题的是吗？可以的是吧？不可以的。不可以的。好，那我们现在把他们请回我的身边，然后最后我们再坐到这边好吗？好，来，有请三位。那现在我们听到的还是以木刚才给我们唱的这首歌曲。那今天呢，我也想请各位来跟我们一起聊一聊，就是在你的身边有没有这样很执着的坚持自己梦想的年轻人，哪怕是已经不再年轻，甚至已经人到中年，哪怕是到了暮年，有没有人还在这样的执着着坚持着自己当初的那个小小的愿望和理想？如果有，我希望大家都可以在今天直播的时候跟我们做一个互动。我们今天呢，这期节目的题目是用歌声这个歌唱梦想，用你的声音来歌唱梦想。所以我们今天三位年轻的歌手呢，他们也会用自己的方式来告诉大家坚持梦想这件事情有多么的幸福，又有多么的酸楚。说出爱你。好了，现在呢，三位已经坐在我的身边了啊，我们要三位看到大家逐一的透过镜头来更近一些的看到我们三位年轻帅气的歌手。有一位特别不含糊的说自己叫周帅的那位已经离我很远了，坐到中间了，周凡。周凡的旁边是明明啊，那我的身边呢就是以木，大家现在听到的这个歌曲就是以木唱的。我刚才听到周凡那个声音，周凡，你这是就是天生的烟嗓吗？ 对，那时候特别酷， 离得近点来，小伙子们离得话筒近一些啊。 那时候特别酷爱唱歌，那时候在学校唱歌的时候总会模仿一个人叫 Vitas。 我以为你是总会模仿杨坤呢。就是从 Vitas 就模仿成杨坤了是吗？ 那时候 嗓子模仿坏了。 那时候刚变声，那时候 变声 然后喜欢模仿他，然后天天喊天天喊，然后后来嗓子长成以后就变成这样的嗓子了， 然后就直接到酒吧就开始模仿杨坤了。 对，杨坤啊什么的都可以 啊。真的哈。 阿杜 张宇 啊，对，还有张宇。那你这三个人你模仿谁更像一点呢？ 我认为都像 模仿单田芳就像。 单田芳。我们用声音歌唱梦想吧，单老师也可以出出声。那三位刚才呢说了，在这个自己我们在之前聊过啊，他们都是来自全国的各个地方，你们当时是怎么碰到一起的？三个人就完全，我看你们的个性也不太一样。 通过这个夕阳红栏目。 难道是通过我们的智联招聘吗？互相认识的对方吗？ 对对对。 是谁想着是先组建这么一个乐队的？ 这是缘分。 对， 缘分。你们是有自己乐队的名字吗？就现在想是吗？ 名字一直都没有起。 对，这个名字我觉得 啊， 就是叫无名比较好， 就叫无名。哎，你们真的是没有自己乐队的这个 名 字？ 名字没有，现在 就压根没想过。 想过， 但是 没想到合适的。 对，其实。一直没有名字，我觉得合作的还挺好。 对， 那比如说你们在这个酒吧驻唱的时候，人家主持人要介绍，接下来我们有请，怎么就有请哥仨吗？ 有请三胞胎吗？ 三胞胎，那这是骗谁呀？这都长得这么不一样。所以就是 主要是他长得太不像了。 对，就是都挺帅，其实都有各自帅的方式。 你怎么一直往自己脸上贴金呢？ 明明一看就是云南的小伙子啊，就是他的性格骨子里是那种很内敛。因为我之前去云南采风，也做过一段时间的支教，我对那个地方是非常有感情的。我去的是香格里拉，然后呢就是云南的小伙子，没看你们三个人，我一猜就先猜的是他。就他跟我当时在那个地方，就是我心仪的一个小伙子长得还是蛮像的。还好我先生没有在听节目。所以就是就这样的三个不一样地方的这种地域文化的人碰撞到一起，你们平常在一起比如说要唱一首歌的时候，谁会拿这个主意？因为个性应该都会有自己的个性嘛，一般听谁的？ 我们其实演出的时候， 嗯，荧幕来离得稍微近点。 我们演出的时候都有各自的演唱时间。 哦， 对， 你们是等于是三个人分别有自己的演出时间。 对， 嗯，对对。 哦，那我们的这期小编好厉害，我们小姑娘能把你们同时从被窝里拎出来这个点儿，我知道你们平常都是熬夜的。 正好没毛病。 主要是。咱们小编说完事请我们吃大餐， 这我没听见啊。他说的。所以 到时候可以带你一下。 我知道你们三个人有一个是来了北京已经十年了，是谁？ 十年，说的应该是我。 你已经来十年了，但是你看着还好小啊。那你多大就来的是北京啊？ 我小的时候迷路了，也跑到北京。 小伙子挺会唠嗑啊。那 是08年来的。 08年，那个时候就是因为想唱歌到北京来吗？ 其实我觉得，对我可能是有点顺其自然。 嗯。 如果按我自己的意向来的话，我觉得我应该不会来，因为我觉得北京厉害的人很多。 嗯。 当时在我的内心里面有点抵触。 抵触啊！ 对。 那你其实就是河北到北京就这么点路程，你这不至于那么大的决心吧？ 但是不一样，因为我刚出来的时候，那时候不是在河北待着，我是在南昌待着。 哦，那是从南昌到北京。 对，我是从那边过来。 那边生活是相对安逸一些吗？ 其实也不是太安逸，主要是从学校刚出来。 嗯。 我觉得刚进入社会，可能对于大家来讲都是一个磨练的阶段。 嗯。 对，尤其是刚出来的时候。 嗯。那个时候就是想，你学的是什么专业？ 我学的是声乐。 声乐。 对 啊，当时你们在学校就是专门学这种流行音乐吗？还是你学那种哈那种？ 哦，就是那个。 真的吗？这可是你自己往坑里跳的啊。那来一首吧。 因为好久没 是那种学的美声范儿是吗？还是民歌范儿？ 我学的是民族。 天哪。哎，我特别想看一下，就是穿着这么前卫的一个小伙子荧幕，现在我们听到了啊，大家再听一嗓子，那你耳朵你看他的声线是这个样子的，我没办法想象他唱这个民族歌是什么样子的。给我们和哎这个 他一开始 儿行千里会唱吗？我可以跟你搭一下，我今天为了成就你们，我就把这当成我最后一期了。 对，我觉得我这个 或者一个民歌，你擅长的拿手的。 我唱民歌，我估计现在唱民歌是完全就是献丑，一点不为过。 没事，你就唱两句，我给你兜底 啊。我想一想，民歌里面， 什么母亲呐、儿行千里呀、还有什么我知道的，也就是小白羊啊。 说那小白羊 了，你听过那个吗？ 啊。 当你的秀发拂过我的钢枪。 我这头发这么短，就不用了吧？ 啊，那唱歌跟头发。短有关系 啊，没事，你擅长什么你就唱，那就唱这首歌。好，我们听一下啊。 那我换一个吧。 太坏了， 那换一个其他的，我那儿行千里也可以。 哎，有人点了 母亲。 对啊，荧幕加油 啊。 那就儿行千里，来，我们唱一首儿行千里、 都一样，母亲儿行千里不 都表达 歌唱母亲或者歌唱孩子都是一回事 啊？对，来。 一晌在天际间，饭菜多吃几口，出门在外没， 我都忘了我的那个发音位置了。 没有 冒的小米粥，一会儿看看天，一会儿摸摸手， 一会儿又把祝福的话装进耳里头。副歌来。 如今又到了 起高了。 挺好已经多长时间没唱过专业的歌了 啊。民族唱法已经有至少有三年了吧， 三年没唱过了啊。 其实民族和流行它的发声位置还是不一样的 啊。 对， 所以这个对你来说转变也是需要一个过程。 对，我用了很长的时间从民族里面跳出来 啊。 对，我现在再回去的话， 那也是 我 一张嘴去宣誓民族，唱流行的都是民族。 那时候那时候学的民族嘛，出来找那个 找工作不好找。 工作的时候，然后有一次我去一个酒吧，然后到那之后， 来近点一幕 啊，到那说，人家说你唱首歌吧，我说 OK， 然后唱了，当时我记得唱的是《同桌的你》，然后就。 明天你是否会想 那个歌以后再也不会见 这个，对啊，敢想都不敢想了。 然后人家唱完之后，人家说你是学民族的吧？我说哎，对，是。他说你民族味有点太重了， 不太适合我们 的唱。对，有点太重了。其实当时去哪个场所去应聘，肯定都差不多，人家都会觉得这个流行不够纯粹。然后后来就没有。那时候是在南昌， 南昌啊， 南昌，对。 所以你看他这个就让我想到当年我们就是说是播音系的男生嘛，去食堂打饭的时候，师傅来三个包子，师傅说你该带着， 师傅应该说好。 所以就是当时因为自己学的这个专业太专了，反而给自己带来了一些困扰。 对， 就那么想去唱这个。反正就是想唱歌，但是没有一个合适的场地。 对， 没办法，是算是迫不得已才改的这个流行吗？还是一开始就想好了？ 其实我在那个时候啊，我觉得很多的年轻人他去学唱歌，并不是冲着民族去的。我敢说99%。 我当时是想学那个民族什么北声来，老师说你这嗓子你去学，你去还是听。 哇，你就是那1%啊！ 我一听周凡说话，我就想起了杨坤。 所以我今天采访的时候，我让他带烟头过来。 好听。所以乙木当时是算是在这个实现梦想的初期遇到了一些小小的坎坷，只是说碰了一些壁，但是我觉得对于年轻的小伙子来说，去这个磨平这些问题是应该是不在话下的嘛。 对，我觉得碰壁这些事情都小，只要碰不死那继续走。 好样的啊。就等你这话听着像结束语似的。 好，大家再见。 现在呢是结束语啊。好的，那一会儿把的话筒就关了。现在还有10秒呢，我们要进入广告时间，时间过得太快了。广告之后呢，我们再和明明和周凡一起聊聊他们的歌唱梦想。一会儿见。 蛋蛋戴着墨镜去超市，蛋蛋妈说， 你能看清你买的啥吗？ 我现在红了。自打参加了北京电台2018年广播过大年欢乐好声音脱口秀达人征集活动，好几万粉丝给我点赞。下载火山小视频 APP， 点击北京电台脱口秀达人活动专区，秀出你的脱口秀，还有机会领取新春红包。今年春节就听你的。 诵读经典诗篇，传播朗诵之美。1月31日，保利剧院听见美胡歌读美文朗诵会。 大家好，我是蒲存昕，这将是一次与众不同的胡歌读美文，是一次由我们共同创作的朗诵会。 详细请关注胡歌读美文微信公众号。1月31日，保利剧院听见经典，听见美。 主播新势力等的就是你，北京电台第6届全国主持人大赛开始报名。 不管你是科班出身还是天生能说会道，只要你年满21周岁，有智慧，有才华，有态度，这里就是你的舞台。 关注微信公众号北京电台 RBC 或登录北京广播网填写报名表，优秀选手将有机会成为北京电台签约主持人。咨询电话85013045，85013045。 这么冷的天，大马路上你怎么还扇扇子呀、诸葛亮伯伯？ 小薇，我在保存智慧。 哦，你想冷静思考？ 其实我是想扇掉点尾气，多吸点清新空气。 哦，告诉你一个好消息，一兰北京即日起助力环保，推出每周少开一天车主题活动，关注微信公众号一兰北京，大写的 V， 蓝天的蓝，参与活动有机会获得惊喜福利。 本活动由首都文明办、市环保局、市志愿服务联合会、北京电台联合主办。 你说生活像一杯白水，每一口都淡然无味，你想大声呐喊，却因畏惧旁人而不敢张嘴，你想肆意奔跑，但被压力束缚双腿。我们在茫茫人海找到你，发现原本就应闪光的每一个你。活力调频 FM98.2， 把青春还给你。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 坐看云起，高丽支招，这里是职场有高招。 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这里是北京青年广播正在为各位直播的职场有高招。在今天呢，我们职场有高招换了另外一种画风，我们更愿意用一种文艺的心态，一种文艺的气质来跟收音机前的朋友聊一聊一个特别俗老生常谈的话题，关于梦想。每个人我相信都有梦想，尤其是从二三线城市来到一线城市，比如说到北京来打拼的时候，你一定是奔着自己那个理想、那个愿望、那个心里特别好的愿景去的。那有没有在这个过程当中因为现实的打压你放弃了自己的梦想，或者说现在调转船头，我回到自己的家乡啊，有一份安逸的生活，过我自己的小日子，这也是一种选择。所以今天呢，我们想跟各位聊一聊就是关于梦想的话题。你是不是还在坚持自己的梦想？还记得你当初来北京的那个梦想吗？大家可以在一直播搜索活力982，或者呢是在活力982的公众号，在我们的直播间可以看到视频啊，可以跟我们今天年轻的三位嘉宾，包括跟我，如果你们愿意不嫌弃我的话，我们一起来聊一聊关于梦想的话题。大家可以跟我们实时的互动，也可以在蜻蜓 FM 搜索职场有高招，或者在节目之外，大家可以在木耳 FM 回听和回看我们的这一期职场有高招。因为今天直播间来的是非常帅气的三位小伙子，他们现在呢是在北京的酒吧驻唱，所以我现在也赶紧问一下啊，三位，你们现在是在北京的哪一家酒吧驻唱？好的，不用回答了，这广告就不用做了。是在哪里？后海吗？还是哪？ 对对对， 后海。后海的哪一间酒吧？好的，就当我没问。 广告费我带着 呢。带着呢，那太好了。我们外面有 POS 机啊，给小编准备好。 广告费得找老板呀、 啊。找老板啊，那就不说他了。就是如果大家喜欢他们，你就挨个去找吧，也没有几家了。所以呢，现在是在酒吧来驻唱。刚才乙木说了，自己本身是学音乐的。那小凡和明明呢？你们本身也是学音乐的吗？ 没有，我是上高中的时候才学的。 啊，上高中才学。 上高中的时候才学的。 啊，离话筒稍微近一点，那个杨坤，就是 杨坤。还好杨坤。 杨坤就是有没有人找你签名？现在。 还行吧，一直很少，但是 也有啊，就是在酒。 签的不是杨坤。 签的是小帅。 PG。 就是小凡当时来北京就是奔着来唱歌来的，还是本来是想做其他的事情？ 没有，我一直就是奔着音乐过来的，来北京的。 啊，来了几年了。 现在已经第八年了。 啊，第八年了。 对。 可是你看起来好小啊，你才四十。 对， 说小了。 我比他俩都小。 啊，都小吧？你是九几年？ 我90年的。 啊，90年。 对。 但是你们三个看起来都像90后啊。乙木，你不会跟我 笑吗？ 哎，真的都很像，明明是看起来更小一点， 是吧？ 耶、yeah. ， 就是听到一句违心的话就这么开心吗？ 这是说了实话， 很少听到， 好听，很少听，但是 偶尔嘚瑟一下， 嘚瑟一下啊。就是小凡当时就是奔着唱歌来的。那一开始来的时候，有没有像乙木那样，就是人家觉得你这个完全跟我们不是一个套路，被拒绝？ 我跟他们可能不太一样， 就是因为你嗓子那个时候已经哑了，是吗？ 那这嗓子是我一直骄傲的东西 啊，所以就是因为这把嗓子，你是特别容易找到这个工作的吗？ 没有，因为一开始来也不好找，因为毕竟不是在那个圈子里边。 嗯， 你知道每个地方呢，像特别是像北京这边、后海这边， 嗯， 也要想在这边驻唱的话，肯定是得融入这个圈子里之后，然后才特别容易能找到地方唱歌。 嗯， 然后像我们那时候刚过来的话，谁都不认识，没有比较熟悉的人，然后想进这个圈子特别的难。 嗯，那你可以直接，因为我不懂你们有没有那样，就是我直接推开这间酒吧的门，说我找一些老板，直接过去找老板，我想在这唱歌。 一开始是这样，后来 都是这样吗？ 一开始是这样的， 啊， 后来不敢这样的。 为什么？ 都是被打出来。 哦，我能不能这么理解？其实人家那个厂子都有自己已经熟络的歌手，人家就已经有。 对对对，人家一般 一个萝卜一个坑。 对对对。 啊，你要去了就代表着要抢人家的饭碗。 对对对。 所以你脸上那块青是当时留下，没有， 这是 特别白净的小伙，没有。没有，我 别瞎找、 啊。所以当时呢，小凡是有了这么一个愿望，然后也是经过 想留在那边， 想留在、是多长时间？碰了多长时间这样的机会才找到的？ 我在那边找的话，开始找一个月没找着， 嗯， 然后回去练，因为我们那边的在那边唱歌的话，基本上都需要有会乐器 啊。 然后那时候我也是上高中学的钢琴，然后弹的都是些肖邦啊什么贝多芬那样的、然后不符合他们那边的那个 哦，跟乙木是一样的困扰，就是你们学的东西没法在这个地方学以致用啊、 对对，用不上，然后回去用练琴嘛，练这个就流行音乐，就即兴伴奏，我是弹键盘的 哦，键盘手， 对对对， 哇，好帅啊！就是你们三个人都有自己擅长的乐器是吗？你是键盘，明明是 二胡。 现在是贝斯， 贝斯，你真的是二胡，我都现在以后不知道哪句话我没信了，这孩子蔫坏蔫坏， 特别坏，你看着 白白净净的， 就是他把我们带 物以类聚， 这老司机， 所以就是明明是原来就会乐器，还是到这儿之后？ 我之前呢就是比较就是喜欢吉他。弹吉他，自弹自唱的。 自弹自唱，当时你来北京有没有像他们两个说的那么不顺畅啊？ 我其实我来北京也是一个，就是一个巧合，一个机缘巧合。其实我刚开始，因为家里面云南比较像我妈那么就比较保守，就觉得外面好，就是容易上当受骗，不让出来。 不让出来。 我是2008年跟着一个就是村里面的小伙跑出来的，但是跑出来了就是在浙江上打工，没有说 当时没有想着是来唱歌， 奔是奔着一个目的来的，但是因为 生活所迫， 对，刚出来不知道你要怎么进这个圈子里面， 就至少要先解决自己的温饱问题啊。当时做了什么 最主要 的？当时做了什么工？ 在工厂里面做那个好像是像就是咱们摄像机的那个里面的 零部件， 对，那个玻璃 摄像机，我们现在看的摄像头的 这 种， 对对对， 这 些就是照相机啊，摄像机里面的玻璃， 所以这个技术老师注意点，这小伙子估计能拆这东西，给他拍的美一点。 走的时候先检查一下摄像头。 对对对，所以说就是你们 是咱俩没关系， 每个人其实都有自己的一个。愿望当时是奔着这个来的，但是也都会在一个合适的机会学会放下身段，先暂时的收裹起我那个愿望，我为了更好的往前走，我至少要先解决当下我的生存的问题。那周凡呢，你当时有没有像明明那样一出来先干其他的，然后再去找这个工作？ 当然有。 你做过什么？ 我做过保安。 啊，做过保安啊！ 我俩有同行。 你们都做过保安吗？ 同行，现在还同行，不是之前同行。 是做了多久的保安？是在小区还是在？ 没有，是在那个鬼街。 啊，在鬼街。 对， 就是 鬼街。 饭店门口。 对对对。 当时为什么奔那儿去？是人家正好招人，还是说你觉得这儿？ 那时候没有饭吃了，没有。就是住房租也快到期了。 那没想着管家里要吗？ 那时候一旦踏出那个学校的门，一开始我就不想找他们要钱，因为已经20来岁了，那时候还是觉得你问他们要实在脸挂不住 啊。所以男孩和女孩的想法真的就这么不一样，就是你们觉得男孩子觉得20多岁，因为我们30才而立嘛，20多岁你觉得管家里面人伸手要钱都已经是很难为情的事吗？ 周凡比较特殊，他不跟爸妈要钱 啊。乙木呢？你 他跟爷爷奶奶要钱， 到处是坑。你们仨是一起来的吗？所以那个阶段是很难熬的。做保安做了多久？ 其实没做多久，就做了半个月。 半个月，那为什么后来又不做了呢？ 因为人停车指挥倒车指挥不当，让人给车给撞了，然后把保安亭也给撞了。 啊，保安亭也撞了，就是你给指挥的？ 把自己的家务事给撞了。 所以你当时也人家让你赔钱了吗？ 那没让我赔，是找直接找店里面去了。 哦，那当时老板是很生气吗？ 那很生气，没办法。 啊，所以就直接是你主动请辞，还是说人家 没有请辞？后来那经理让我进去当传菜生去。 传菜生？ 对，那我 你做了吗？ 做了。 啊，人家也算是给你调离了一个岗位。 对，然后扣了我半个月工资。 我觉得老板还相对比较仁义。 对，我也觉得。 比较仁义。 半个月不错的。 就那个经理还挺好的。 啊，所以那个时候就是有没有想过在北京这么的不容易，就是想努力的去过好日子，但是还是觉得很艰难，我要不要回家里面，回到爸妈和家庭的那个小温室里面去过我的小日子，有没有想过？ 当然有想过，但是不甘心。来了北京的话我都混不出个样来，我都不想回去。 不想回去？ 对。 那现在你觉得混出样来了吗？ 正在努力。 我估计回去不了了。 我觉得就是三个小伙子有他们各自的擅长啊，就是能看到他们的音色也好，他们的性格也好，都有自己的这个所长，但是他们都是奔着一个目的到的北京，他们希望能在北京这个大都市给自己留一个生存的关于梦想的那个小小的空间。所以刚才看到不管是明明啊，还是周凡，还是乙木，在聊到自己那个相对窘迫的那段日子的时候，都没有觉得很伤感，好像都是云淡风轻的一笔带过了。那接下来我来说说我刚到北京的时候，其实那个日子过得也蛮幸福的。 二胡齐 这个是不是就是男孩和女孩的不一样？就是你们如果家里面就是过得最难那个日子，如果爸妈给你们打电话，你们会一个什么样的状态接他们的电话？比如啊，我现在就是马上角色转换，我跟明明打吧。明儿，我这是河南话。明明， 这正的电话来了。 对， 明明， 叮 儿， 电话接通了啊。明明，你在北京怎么样啊？ 还可以， 这一般也是还行。 哎，你现在就当成我们是母子在连线嘛。现在在北京怎么样啊？ 还可以吧。 有没有这上一顿饭是什么时候吃的？上个月？ 那不至于。 没有啊。那你最近工作都顺利吗？ 都顺利，都顺利。 啊，现在在干什么工作呀？ 在外面卖唱呢。 啊，卖唱啊。那一晚上能挣多少钱呀？ 一晚上能挣个180块钱的吧。 180？那你能吃饱饭吗？ 还行啊， 你现在饭量那么大，妈妈在家都给你3碗米饭。 还行啊，在外面也10几块钱就能吃饱。 十几块钱？你骗妈妈吗？他们说北京一碗面都20多呢。 没有没有，他们那也是有的是，那他们吃的那也好啊。 啊，那你视频连线妈妈看你瘦没瘦？哎呦，怎么这么瘦？怎么现在都150了看着？所以就是再难都不会跟妈妈说有多难是吗？ 对。 就觉得没必要让他们担心，这个路是你自己选的。 太路程太远了，你就是让他们担心，他也办不了你什么嘛，只能让他更加重他自己那个的担心。 对，就是并没有。不能解决你当下什么问题，所以这可能就是男孩子表达的方式。那你们会不会把自己的这种不好的情绪、负面的情绪通过音乐来给他化解呢？ 应该会的， 应该会。 对，像你特别难受或者什么样的时候，会就是自己想大声的唱一唱。 唱一唱。那你特别难受的时候会唱什么歌，明明？ 我现在记忆当中的话，现在的很少了，就一般就是说会自己唱一个，有的时候会自己憋着，会自己写出来，写出来自己的那种感觉。 一般的用写歌写的方式。 哦，你们都这么厉害吗？都就能，如果把这个不良的情绪宣泄出来，你会自己写歌？ 他要发言。 他们说谎 。 他们心里不高兴的时候，总是一抱在一起唱《姐姐妹妹站起来》 。这也不错呀。所以明明你通常就是，如果是自己不原创的话，会用哪些歌手的歌来化解你的这些负面情绪？ 就是会唱一首比较会悲伤一些的歌吧。 哎，他们不是说你难过的时候唱听这种悲歌，或者是唱这种伤感的歌会越难受吗？ 那叫疗伤。 疗伤吗？那你 以毒攻毒吗？ 以毒攻毒。 你们一般会哪首歌疗伤呢？明明你会选哪首歌？ 我现在我没有很刻意的说选哪首歌，因为 啊，知道， 我知道 他什么歌。 把悲伤留给自己。 哎，那个太老了， 太老了。那你我听刚才听的是， 我发现这歌他老唱， 他老唱。那你们有没有人就是之前说这个？我听谁说明明唱 Beyond 的歌唱的也很好。 还行吧。 那这样我能不能点一首我特别喜欢 Beyond 的那首《真的爱你》，就唱一个副歌。可以啊 、 哦、谢谢你满足一个米姐的心态。来， 很重。 那点歌费待会儿怎么算？ 点歌费找小编。跟饭钱一块儿算一起， 加菜 来。 中午是不是也可以解决一下？ 是你多么恨的眸光，教我竟然望着情路，点出我跌倒不放弃，无法解先将可寸中音，海风大肆无恨，请从我树心将你爱里 啊。真好，谢谢明明。我知道其实让他们三位在这个时间说话都是很难的， 啊， 更别说唱歌了。因为他们晚上，你们一般是到几点收工？ 我们 一般是一点多， 一般是一点多 收工，回到宿舍，回到家里面洗漱完之后就得两三点了 吧， 对， 六七点。 所以你们的生物钟跟我们完全是相反的， 对， 这个点应该是在熟睡期间跟周公正在对话，是吗？给周公唱一首歌。 我们 赶紧给我唱。 习惯性的就是，比如一点下班，然后有很多的事情就会放在晚上去做，下班以后去做，因为可能在这个时间下班了以后觉得没有什么压力了，就去做一些自己想做的事情。 嗯，好，那小凡呢？如果你表达你的情绪，你会选择谁的歌？ 我一般会比较暴力。 比较暴力？ 对。 像谁的？张宇吗？ 张宇，啊。 大女人。哎，你会唱大女人吗？ 这会一点点。 那我听一听，我这个歌我还挺喜欢的，我觉得这是张宇难得的那个嗓音，能唱这种快歌。 刚好他今儿过来的时候还没上厕所。 预备走。 有的时候急急忙忙袜子会翻船，啊，有的时候深得很想明天再洗碗，算我太迷糊还有点偷懒。歌词记不住。 刚才我突然看了一眼一直播上有个朋友让你们唱我们不一样。最近这个歌很火啊。 那咱这样，就你唱一个我们不一样，你唱个有啥不一样，我唱的就是不一样。刚好 这样也可以吗？你们平常也这么玩吗？所以就是三个人会因为不一样的个性，然后走到一起，在最初的这个磨合阶段的时候，一般会听谁的比较多？就如果现在让你们在酒吧今天晚上要唱歌了，你们会听谁的？我们唱哪首歌？三个人一般应该会有意见不一致的时候吗？通常会听谁的？ 通常会听明明的。 啥意思？ 因为他脾气不好。 明明说我有吗？你们明明都是你们欺负 他老黑我。 对呀，明明都是明明欺负明明嘛。 对。 所以三个人从我们祖国的三个地方到了北京，不管是之前自己是一个什么样的生活环境，但是因为这个愿望很艰难的，很这个路途坎坷的，最后坚持。还好是你们三个最后遇到了一起，还好现在有这么一个驻唱的这样的一个工作，能让你们去离自己的梦想更近一些。那你们有没有想过在这个过程当中联系一些唱片公司，或者被一些什么经纪人邀约过，有吗？现在还没到那个阶段吗？ 我之前尝试过。 是你找人家？ 我刚来北京的时候我跑了得有俩月， 就是专门去找经纪公司。 我也跑过，这种都跑过， 都跑过，但是都是这个无功而返。 对对对，就是 因为现在 这么说吧，就感觉好像是哎，你来了跟音乐好像跟音乐没有什么关系，就让你唱两句啊，哼了两句，哎，可以，有就是 就让你走了， 不是就让你走，就说你有没有什么经济能力啊，各种啊。 就是要考量的东西很多， 对对对， 完全超出你们的梦想。 对， 就是你们原来可能嗯， 他有可能他说是让你过来说，把你的作品呢、啊、给他看一下呀， 嗯， 然后他问了一些好像 不搭嘎的问题， 跟这没有什么关系 啊、他是在考量你的心理素质，看你能不能经得起大风大浪、大火和大低谷， 有可能， 差不多 有可能。 现在的音乐市场并不是太景气， 对对， 你推一个艺人其实有很多的风险， 嗯， 他们就是作为一个唱片公司，他们其实不会去冒这个风险， 嗯， 所以他会找很多自费艺人 啊、 像我们刚来的时候。其实都是穷光蛋、 嗯、 什么也没有，然后 吃的吃不饱嘛， 对，很多很多这样的公司就会比如说你有作品吗，你可以唱吗， OK， 然后你唱完之后行，那个你有钱，就他会拐着弯给你问到 你的经济能力啊、哦、 他那个有一个单子，单子上面填你个人的资料，然后上面你的经济能力怎么样、 嗯、 你父母是干嘛的， 嗯 啊，因为你刚出来嘛，一看年纪不大，上面会有那个父母是干嘛、 哦、 他会了解你的家庭背景，然后再去往你套钱 哦，所以就是完全跟你们当初想象的不一样。 对， 所以你知道吗，三位，你们今天来的这个平台，你们也许我不能保证啊，也许会有不经意的收获。我们这个平台呢是北京青年广播，它的当家人呢是伍洲彤。 哦， 伍洲彤老师，所以他现在你千万别告哦，他是谁？ 他是谁？ 你他肯定有这个套，是吧？ 不只是明天你来不了了，我也来不了，我都吹了这么大一个牛，哎、所以呢， 听说过。听说过 也算是我们在这个音乐圈比较资深的一位前辈，他一般不愿意这么听，一说资深前辈就年龄在那儿放着、嗯、就是他可能跟你们现在说的一些经纪公司考量的方式是不一样的、 哦、 因为他们那一批广播人也好音乐人也好，他们更看重的就是你的音乐才华、 嗯、 你在音乐这个道路上你是不是有更多的执念，愿意为他付出多少，所以我特别想告诉你们说这些呢，就是想让你们如果认为这条路是你所选就是你所爱，就坚持走下去，我相信你们会有一个自己不一样的收获，哪怕最后没有在音乐这条路上走出一个特别好的成绩，至少在你年轻的这个时候你为理想坚持过，我觉得这就不会后悔，任何人都不会说因为我年轻时候做了什么事而后悔，多数都是因为没做什么事而后悔，至少你们在这个阶段是不会后悔的， 对， 好吗、嗯、那现在可不可以换到我们的表演区了呢，因为你看时间过得太快了，还有6分多钟我们的节目要结束了， 可以 好吗，那咱们换到表演区，然后哎，我能不能今天难得有专业的这个乐手来，我可不可以跟你们合作一首歌呢， 当然可以， 哎，各位观众，你们愿不愿意听我唱歌呢，你平常看我正经惯了，让你看看不正经的时候，看一看我也有这个音乐的情节，我也有音乐的愿望，只是呢我觉得我现在找到了一个更适合自己，我更愿意为他坚持的这么一个广播的梦想，所以我今天难得遇到三位年轻人，他们愿意为理想打拼，我也愿意跟他们合作，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先来合作一首歌，我就简单的献丑啊，然后我们要把更多的时间交给三位年轻人，先让我把这个调音台打开，然后把这个调音台打开 哦，那个咱们的主播老师要唱一个青藏高原 一幕，我告诉你今天节目之后一定把你拉黑，你们就可以看着镜头了，现在三位可以看着镜头，我可以唱一首什么歌呢，现在谁，明明你来给我伴奏是吗， 行、 哎、可以哈，我如果唱不上去的时候两位可以帮衬一下我好吗，唱一首什么呢、我能点吗，我可以点吗？ 您会唱那个什么吗？我特别喜欢那首歌。 你可以把话筒拿起来，小伙儿。 哦，我 也是。什么？ 他平常唱歌都不用话筒。 就我特别喜欢的一首歌叫做《爱的代价》，我不知道您会不会。 啊，《爱的代价》 啊， 《爱的代价》快，万能的百度百科。好的，那个前奏可以先想起来，《爱的代价》啊。 C 吧。 啊。那我能唱，然后你跟我走吗，明明？可以吗？我跟他走。 你跟他走。 好的，好的。 他会给你 好 起一个调， 是1421了。 哎呀，你我跟你快点，这都剩四分多钟，我都急眼了，我这就指着这节目火呢，我这点火就指着这个火了，我跟你说。开始了吗？ 可以。 还记得对吗？ 对。 还记得年少时的梦吗？像朵永远不凋零的花，陪我经过那风吹雨打，看世事无常，看沧桑变化。那些为爱所付出的代价，是永远都难忘的啊。所有真心的痴心的话，永在我心中，虽然已没有他。走吧走吧，人总要学着自己长大。走吧走吧，人生难免经历苦痛挣扎。走吧走吧，为自己的心找一个家。也曾伤心流泪，也曾黯然心碎，这是爱的代价。哇，我要火了！哎呀，我看到已经2.6万人在骂我了。谢谢，谢谢大家，谢谢你们的掌声。那接下来呢，还有不到三分钟的时间，我们再留一点时间给我们今天三位年轻的、优秀的、帅气的歌手，来给我们用一首歌曲做一个结束，跟梦想有关的，好吗？ 啊，刚才咱们老师唱了。走吧走吧，咱唱一个不走不走行吗？ 好的。 一定在这里。 来，你们唱一首什么呢？ 唱一首。 三二一，你抓紧点时间，我真的暴脾气。 突然的自我。 好的。突然的自我。五四三二，走起。 Come on。 见你说朝阳起又落，晴雨难测，道路是脚步多，我已习惯你突然间的自我，挥挥洒洒将自然看通透。 那就不要留，时光一过不再有，你远眺的天空画更多的彩虹，我会静静的将你好心放在心头，在寒冬时候就回忆你温柔，把开花我的心扉。 谢谢。 伤心也是带着微笑的眼泪。 谢谢，谢谢我们的三位年轻的歌手，在他们的伴唱之下呢，我们这一期的节目要结束了。三个小伙子用他们的方式给我们诠释了用自己的方式去热爱和追逐自己的梦想，我今天特别的感动。本来想支招就是要坚持自己，然后你去如果有梦想有愿望可以继续往前走，但是通过他们今天来到我们的直播间，我更想说朋友跟梦想同样珍贵。再次感谢三位小伙子周凡、崔以木还有李明明，有机会我们一起再去听他们唱歌。感谢各位锁定守候，我们明天同一时间职场有高招再见。 今儿一早收到初恋的信息，问我在不， 莫非有戏？ 我欣喜万分，用颤抖的双手回复在呀。 不矜持 什么呀，人家说他参加了北京电台2018年广播过大年欢乐好声音脱口秀达人征集活动，让我去点赞。 下载火山小视频 APP， 点击北京电台脱口秀达人活动专区，秀出你的脱口秀，还有新春红包等你拿，今年春节就听你的。 诵读经典诗篇，传播朗诵之美。1月31日，保利剧院听见美胡歌读美文朗诵会。 大家好，我是蒲存昕，这将是一次与众不同的胡歌读美文。